相信人有被爱的权利、哦、错过你错过爱，你和我为何终不能相爱， 禁不住的挣扎， 想了又想，然而真

朋友，荒野里枝头，一年又一年，春去又是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这是来自当年汪明荃在1985年春晚当中演唱过的歌曲《问候》。汪明荃最著名的歌曲莫过于那一首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2000年郑中基的《真朋友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《许愿树》。这首歌作曲是郑中基自己，作词是他的制作人林阳明。林阳明呢，最著名的作词的歌曲呢是张学友和高慧君的那一首《你最珍贵》。 一月满天雪，却让真心洁白。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。十月底的落叶，虽然小小悲哀。十二月的温馨，点燃温暖的爱。季节温柔替代，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。And I say, dreams of the bio, I'll try, I'll try, I'll try.And trees of the bio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。一月满天雪，却让真心洁白。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。十月底的落叶，虽然小小悲哀。二月的温馨，点燃温暖的爱。季节温柔替代，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。And I'll say, dreams of the bio, I'll try, I'll try, I'll try. And dreams of the bio,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。 这是来自郑中基的许愿树，作词的部分呢就是他的制作人林明阳。林明阳呢在1997年到2000年期间呢为郑中基制作了所有的唱片，同时呢他也为1995年到2001年所有的张学友的普通话的专辑呢担当制作人。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99年蔡健雅的首张专辑的主打歌《呼吸》。这首歌呢，蔡健雅的声音一出来，当时就给了人惊艳的感觉。 呼吸，呼吸没有你的空气，也没有模糊我自己。轻轻呼吸，呼吸着冰冷的空气，昨天在泪眼中远去，有我温柔我会记得你。照片中依然有那天阳光里的温度，手心还握着淡淡的幸福，那快乐太清楚，才衬出现在的孤独。不能拥有全部，只拥有回忆，是受苦还是礼物。 好音乐，九

让我们向快乐崇拜，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，传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。 现在这个冲动时代，虽然少了时间，千万不要倦怠，今天的事找点今天去做，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。有放肆的节奏，看你放肆的互动，看你放肆的感觉，看我放肆的创作，要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， 看我拿着麦克风就是快乐的 show。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，忘了你要请他依赖，与其渴望光怪，不如一起精彩，快乐会传染，请你慷慨 come on。 想念的失恋的请跟我来，一边跳一边想快乐崇拜，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，美丽而深深的时光不等待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潘玮柏的《快乐崇拜》，而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女生是张韶涵，这也是来自2004年潘玮柏的专辑《哇》当中的一首歌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2007年蔡依林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特务 J》。在这张专辑当中呢，她的 MV 呢，性感撩人，可以说是充满了各种色彩，而歌曲的配器当中呢，更是用到了007的音乐。这是来自蔡依林的《特务 J》，这也是她的2007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87年童安格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，叫做《跟我来》。这张专辑呢，也是内地引进的第一张童安格的专辑，而且那个时候的童安格

界依靠。 每次听到这首歌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的冲动。我不喝酒，但老歌有时候比酒更醉人。